有意避开其他候选人的审查。工党之后表示，对保守党威胁第四频道的做法深表关注。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 60% 或者以下。在正午12点，台风北面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一转凉，下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60点，跌533点，总成交金额67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1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82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99.2，跌4.9；腾讯控股330.4，跌7.6。美团点评103.5，跌3元；中国平安88.3，跌2.05元；石药集团17.84，跌1.9；建设银行6.24，跌1.6；盈富基金26.5，跌5.5；中国生物制药10.08，跌5.4；工商银行5.57，跌1.7；友邦保险78.5，跌1.7。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8，英镑10.107，瑞士法郎7.839，澳元5.303，加元5.890，新西兰元5.03，欧元8.6186，每百日元对港元7.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58。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3点，跌115点。港金现价报13,63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7.37美元，卖出1,457.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嚟嘅只系公主道过海嘅车龙，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咁而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咧，车龙排到去水务署九龙东区大楼。咁后少少，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启祥道嘅支路亦都系非常挤塞。龙尾去到龙翔道近蒲岗村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之后提提大家港铁的服务安排啦，咁而家大学站仍然是关闭，个别车站的出入口咧亦都系暂时关闭噶。轻铁方面，路线751P 线咧系由706线替代，614P 线由614线替代，615P 线由615线替代。咁而家761P、751同埋614线要改道行驶，其他的轻铁路线就维持不变。今次又提提大家咧，免费渡轮系今日最后一日服务，路线包括红磡南渡轮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以及系九龙城码头各公众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服务时间直至晚上嘅7点。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就晚期照顾服务咨询公众，希望病人有更大自主权，选择治疗和护理安排。根据建议，病人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要预设医疗指示， 包括在特定情况下不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亦可以选择在哪里终老，例如屋企或者安老院。请在12月16号前上食物及卫生局网页表达你的意见。 超必暂别知识会社，咁咪得我一个独守直播室，哎呀，怀念都系啦，可唔可以咧，似一个精壮啲嘅男人俾我啊？ 好咧，就似你一个阿摄啦。 阿摄，颜值、未知、IQ、未知、知点，即系知识点值，未知。 乜都唔知道，咁有咩系知噶？ 我知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会社，有阿 Lu， 仲有阿摄。 Winnie， 你觉得波胜份人点咧？ 我觉得佢好冷静咯，讲住笑，等人哋笑完先笑。哇、wow！我是 Winnie， 想知道我揀一定波性，就记得听上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自如常在。 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时间嚟到星期五下昼嘅三点十一分啦，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啦，有 Eric 啦， 有严琼喺度， 系啦，头先系拣咗呢个系即系抒情啲嘅 Jingle 啦，咁啊，因为今日咧新收咗有三首嘅派台歌咁多， 系啊， 吓好旺喎，是突然间，系啦，咁啊，其中一首咧就系、是、公主。 啱啱唱完公主， 系啊，唔系啊，佢呢一首原来都系讲公主， 啊 系啊，不过调翻转就系讲水公主，系啊， 之前讲灰姑娘， 之前讲灰姑娘啦，咁啊讲就系阿 Gigi 梁咏琪啦，咁啊先前佢今年因为有个 project 系筹备紧噶嘛，就 系 好似做一啲系 bedtime stories 咁嘅系列嘅一啲新嘅作品， 系啦，会同小朋友讲嘅一啲咧床边嘅童话故事， 系啦，咁啊上次讲灰姑娘啦，咁啊今次咧就系讲呢个水公主啊，佢自己解话系啊，因为有一句歌词咧系一吻柔和如艳日光啊，系啦，即系哇写一 写就醒啦， 咁啊佢话即系希望有一种咧即系一个小朋友啊，或者其实大人都系啦，经历咗一个大人。全日你在一个咁丑恶嘅世界嗰度、 嗯， 你翻屋企俾一个吻佢，俾个拥抱佢、 嗯， 等到佢真系充满翻一种即系平和啲嘅能量。 嗯， 就系呢首歌带到俾你啦。咁我开头以为啊系咪圣诞歌咧，我原来系我太肤浅啦咁样，系啦。揾嚟有 Gigi 梁咏琪啊，有佢新嘅呢首派台歌啦。咁作曲有林家谦，咁啊填词有林若玲啦，编曲系张子健，监制有 Eric Kwok 啊。新歌嘅歌名叫做《平安夜》啊。 剛才是播緊呢首啊梁咏琪嘅新歌啦。今日我哋現場兩位嘅嘉賓咧，佢啊好聽喎、啊， 佢又話自己好緊張喎、啊。唔同嘅笑声表达咗唔同嘅情感， 系啊，但系都一段长时间未见佢两位嘅， 系 啦，有小肥同埋 J Ari 哈， 系，我就系文静内向小肥啦， 系 J Ari 哦。 边个紧张啊？头先 小肥王 文静内向嗰个系嘛？咁你坐埋一边先啦。喂，有一首系你哋合唱嘅新嘅派台歌啦，咁亦都一套近排上演嘅电影嘅主题作品嚟嘅，系啦，套电影叫《狮子山上》啦。咁而首歌嘅歌名叫做《那句长盼不上》，系啦，好 powerful 嘅一首歌嚟嘅，系啦。你哋两个系咪第一次合唱啊？其实？ 即系正正式式咁样，又要录音，有只派台 派台歌啦，派台歌 就系第一日第一次咯。 系 OK， 点解会撮合到呢次机会嘅？ 其实系导演撮合。 哦，系啊， 系啊，即系本身我哋两个都好 friend 嘅，但系咁啱线又系呢个组合去唱呢只歌咯，系真系咁啱系导演撮合，因为本身咧我哋两个都有份嘅套戏， 系啦， 本身冇份啦，系啦，咁因为导演咧就拍咗两个钟头嘅戏，咁啊咧 我三个啊， 咩啊， 哇，好重气氛啊， 三个钟出嚟大概五分钟左右， 系啦，咁样啦，但系咧佢喺戏院度咧净系播得个半钟，所以咧我就系即系我同小肥就係斬咗個半個鐘入面 哦，OK， 咁所以點啊？即係佢就嗱調翻轉主題曲就邀請翻你兩位。 成件事嘅宣佈咧，就係話有一單好大嘅嘢咧，想同我哋傾嘅。係咁嚟到咧，我哋啊坐低咯，然後咧，我有一個壞消息，一個好消息，你哋想聽邊個先？咁梗係壞消息啦，壞消息就係 個壞消息就係唔好意思，你哋兩個嘅氣氛就消失咗，係唔會出現嘅。係咁，我就扮冇唔開心。冇乜嘢啫。 有啲可惜， 系咁嘅啦。 系咯，唔通反台咩？大庭广众。 但系咧，好消息就系我哋揾翻你哋唱主题曲啊！ 然后我就哇哦， 好惊喜，好兴奋啊！ 喂，但系呢首歌咁，你嗰阵时有冇讲系知道咗系边个唱边个创作啊班底啊嗰啲未噶呢首歌？嗰陣時同你話邀請你兩位唱嘅時候， 未㗎，乜都唔知㗎。 係 係啊，即係差唔多去到錄音室之前嗰幾日先至真係 send 曬啲詞曲啊，同埋編監出嚟啦。 因為導演自己有份填，即係填曬。係 啦係啊，即係導演係懶係好似匿名咁樣啦，但係其實入面有個叫。 小力 系啦系啦，即系咁样，即系大家揣测下啦，咁样就 系两个前程 A 得五同埋小力啊嘛， 系 啦，咁啊作曲系韦启良啦，编曲都系佢啦，咁啊就系你哋两位主唱嘅咁样。韦启良就系我哋听好多时都系做电影嘅配乐比较多啲， 冇错， 系啊咁样嘅。所以今次其实呢个主题曲系得意嘅，佢系由配乐去延伸出嚟， 系即系配咗大概咁上下乐，然后就呢个歌由配乐嗰度抽啲 elements 出嚟，系啊，所以你会发觉你睇套戏嗰阵时个配乐咧系围绕住呢只主题曲嘅音噶，系啊，同埋个配乐得意嘅一样嘢就系由 a cappella 去做 嘅，同埋你有份录嘅， 系啊，咁把女声系我嚟嘅，系啊，同埋另外有把男声就系片尾曲张康由我哋两把人声咁样搭嚟搭去咁样去做个配乐。 OK，所以你嗰阵时譬如唱呢首歌嘅时候系睇晒成套戏嘅 final， 未嘅，俾咗少少。片段同埋配嗰隻歌落個套嗰個片段係咩感覺俾我哋？然後到錄嗰陣時咧，阿力咧都喺度嘅，即係佢都到埋我哋聲音嘅演嘅，咁所以都大概話俾你聽點，我哋就先知道大概點樣唱。 O、okay, K，我想知一個導演到你哋唱歌嘅玩法點？ 唔係佢只不過將啲畫面灌輸啫，佢唱歌佢我諗本身佢自己都唔係好識嘅。佢咧灌輸啲， 好正啊！你先講啦，我唔敢講啊！ 如果佢唱到，佢自己唱埋啦， 都係咁講嘅。佢灌輸啲畫面俾我哋想像啊，入下戲咁樣咯。 OK， 所以係一個咩嘅畫面啊？希望係一個爬到去山上面。望翻落嚟嗰種畫面，一定係一種點嘅氣氛。 即係譬如佢講嗱，開頭咧就係好谷底嘅，即係你假設諗下個男主角林德信裏邊，啱啱即係由高處跌落低處，冇咗雙腿，嗰個心情係點樣？頭 all round 係咁樣，然後開始所有嘢啊，佢講到話啊，所有嘢都 say no， 所有嘢困喺屋企咁樣種感覺，咩都唔得㗎啦，冇希望，冇人生啊。跟住去到第二段咧，就開始見翻啲希望咯，因為 Angel 出現喎。 Angel 就係 JR 嗰個角色啦， 就係 入面呢阿魏斯雅嘅角色，即係佢老婆嘅角色咁樣，即係好似一個從旁協助佢，即係點樣同佢講咁樣，但係又亦都唔係一個好柔弱嘅角色嚟㗎喎，即係都係一個好 strong 嘅，要有力量嘅。咁所以今次我覺得個演繹對於我哋嚟講呢其實都有啲難度，因為我自己又比較少去演繹啲嘩要好有 power 嘅一啲嘅感覺嘅歌咁樣。咁所以今次又喔、哦、又係要用力量喎， 其實 佢更加啦。 表面上呢隻係幾勵志，但其實呢隻唔係勵志歌嘅基本寫勵志歌個譜囉，即係講解下點解唔勵志。 係因為呢其實呢導演呢同我哋講呢隻歌嗰陣時啦，同埋講關於呢套戲啦，其實佢一嚟呢就講話呢套戲呢唔係一套勵志片，又或者唔係一套講正能量嘅嘢嚟 㗎。竟然 即係唔係加油嘅勵志啦。 係啦，即係唔係話好直接話喔、哦、即係我要俾心機就我爬多上獅子山啦咁樣，即係唔係咁簡單嘅。即係佢反而係想反轉嚟講。佢想话系其实唔需要咁多人同你讲话要正面啊，要正能量呢啲咁嘅所谓嘅即系多咗嘅说话啦，即系反而最后你爬唔爬得翻上去系你自己孭翻你自己上去咯，系啊，即系 一巴巴刮醒你咯，即系唔系系咁诶，加油你得嘅你得嘅， 即系唔系口号式咯， 即系两种唔同嘅鼓励， 即系唔系口号式嘅鼓励咯，即系要你自己去沉淀喺自己嘅伤痛入边，等你自己可以慢慢醒翻去爬上去咯，唔系靠人哋口号式话哇你得嘅你正能量嗰啲，即系唔系呢啲口号咯。 但系虽然系咁，但系个编曲上面都系有嗰种即系 energy， 由低去到起翻咁样， 系咯， 即系最后咯，最后到最最最后佢有个音咧就系真系先见到一个曙光咁样。 所以呢首歌如果你聽唔曬全首咧，你係有咯，我真係好失敗， 冇錯，好失落啊！成個情緒。 如果聽半首，其實唔係嚟，絕對唔係， 好消沉啊！成個意思。 我要去到最後 Jerry 嗰 part 先有翻。 之後你知唔知咧？導演咧，即係之前有開過一個玩笑，就話如果即係呢隻歌真係有機會，即係咩提名啲電影頒獎禮啦，咁咪即係可能提名都有份要喺台上面唱噶嘛。係 啊。 咁但係女仔唯一嘅爆發位咧，就係臨尾搭傷嗰下啦。咁通常咧。呢啲位置就係賣廣告嘅時候啦，咁我就會俾人 cut 咗，嘟嘟嘟嘟嘟嘟，就冇咗啦，你明唔明啊？搭係啦，我就係俾人 cut 咗嗰個啦。 最驚係小肥唱完惡運之後就 cut 咗， 係啦， 咁唔老禮惡運就完啦，咁 真係慘啦， 係啊，真係慘，你唯一一個位都冇埋，有得唱嘅位。 佢真係報名咯， 佢報名係啊係啊，佢報名， 大家拭目以待啊呢單嘢。 最 後 期待啊！ 但你覺得你兩個把聲琴唔 compatible 啊？即係因為合唱歌係兩把聲要好襯到噶嘛，其實都 我覺得都 OK 喎。即係其實喺依次之前，我哋都玩下咁玩咗，即係翻唱翻我自己嗰只逼得做乜太緊嘅，係即係大家都OK 喎出嚟。咁同埋有幾次 event 啊，去啲電視台一齊唱嗰啲歌又夾喎，其實 OK 把聲係夾到嘅， 即係除咗聲之外，有個 sense 都夾到咯，大家 個 sense 係指咩先？ 即係有時可能即係或者 即係默契位 或者係默契位咯，係啦，依啲 話。因為平時日常生活之中都同佢有好多交流，咁一齊又打拳啊，又一齊去旅行啊，又出去食啊，打邊爐，全部都一齊噶。我哋成日都 你驚訝打拳，我驚訝旅行， 係啊，去旅行一齊咁樣。 其實我哋開始關係密切就係因為前年我哋開始拍一套劇，有小紅姐份嗰套，咁啊熟咗啦。跟住又喺某個電視台拍一個飲食節目啦，個節目係熟到嗰一紮人嘅裏面，我哋而家到而家為止都會約出嚟食，幫對方慶祝生日。 系 即系，然因为跟住，然后佢又叫喂，有个拳个 sponsor， 我打唔打？咁一齐打，我哋 keep 住又见啦，打完拳又食啊，又烧嘢食，又旅埋行咁样嗰啲咯。 系啊， 反而得意就系佢哋一路就吃喝玩乐啦，但系音乐上面嘅嘢咧 完全零啊！ 我冇谂住有对方，有对方打边炉旅行， 因为大家会一齐写下歌啊，唱下歌啊 ，no 系啊，点知系咁耐先第一次发生而家？ 系咯，戏都拍埋啦，跟住然之后就系啊，原来系要 争唱。 我係爭唱歌，一路都未試到嘅咁樣。 要多謝導演咯， 係啊，多謝導演啦，係啊，嗱，我哋要先聽一聽，因為我驚一 miss 咗阿 Jerry 嗰個爆發位， 係要好準確地聽到 啊！先聽咗呢一首《那句長攀不上》先啊。 是天光還是天黑，根本一樣。是爭取還是放棄，我演小角色有否兩樣？天天干活于上呼吸生活 手借坚固堡垒，独仰望我天窗。 佢哋喺度好驚， 會唔會冇 搭得上啊？ 我哋一定會有呢兩個字嘅， 唔係有個buffer位嘅，因為佢上去上咗幾秒嘅。如果真係你要去啲咩電視廣告啊，諸如此類咧， 都會聽到個上字， 係啦， 應該攝到兩個音出嚟，飛咗喺底嘅。但係一陣間我哋翻嚟再有 Jerry 同埋阿小肥啊，因為佢話呢首歌仲有一個現場演繹上面可能面對嘅挑戰，一陣間翻嚟等佢兩個講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海关拘捕六个男子，涉嫌利用渔船走私大约540公吨怀疑走私冻肉，市值大约5000万元，是海关过去10年嚟破获最大宗的海路走私冻肉案件。海关特别调查课监督李艳平表示，四艘怀疑走私渔船在油麻地公众卸货区将冻肉放上船队，走私到内地。他说渔船没有冷冻的设备，而冻肉分布在船上多个角落，大部分的冻肉属于牛肉，有一定的食用风险。海关说，那批冻肉没有经合法检查，可能有大量的 寄生虫同埋病菌，有相当大嘅食品安全隐患。又话今年海关破获九宗海路走私冻肉案，检获嘅走私冻肉价值大约6400万，系十年嚟检获走私冻肉总值嘅2.6倍。长沙环同中环都有大批市民参与网上发起的和理 lunch 行动，其中在中环防暴警察赶至，被在场市民指骂和理论，有警员在不打家以手提胡椒喷剂近距离喷向在场人士，有人不适，一个男子被制服。至于在长沙环长顺街和长丽街交界，亦都有一批市民聚集，之后有人走出马路并且高呼口号，防暴警察到场举起南旗警告，市民不时叫口号指骂警员。理工大学已经解封，附近道路亦都已经重新开放。警方和消防等部门组成的安全小组早上再次进入校园搜证，未有再发现留守者，并且检取一批危险品。理大发表声明，由于校园情况仍然存在不安全因素，而清理、盘点和修复工作需时，所以校园仍然需要关闭，只限校方的授权人士进入，直至另行通告为止。呼吁学校师生、职员和公众人士暂时不要进入理大校园。理大会即时进行盘点和全面的环境及安全评估工作。警方多日来一共在校内检走3989枚汽油弹、1339件爆炸品、601支腐蚀性液体和573件武器。中学生被控管有爆炸品案，其中一个18岁被告早上提堂，案件押后至出年1月24日，被告申请保释被拒。被告就读明爱马鞍山中学，是应届文凭试考生，他涉嫌携带0.5克爆炸品 TATP 回校。控方引用英国案例，指 TATP 属于高性能极危险的烈性炸药，稍加摩擦足以炸断手脚。但辩方质疑由被告身上检获的成分、检获的分量只能够做到炮仗声的效果，认为控方有误导成分。辩方呈上两封由被告校长和社工撰写的信件，形容被告热爱返学、循规蹈矩，虽然成绩未如理想，但承诺会督促他，多个师生都有到场支持。裁判官指控罪严重，如果准被告保释，有机会干犯其他案件，拒绝申请。至于同案的另一个17岁男学生，就获准保释候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一转凉，下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51点，跌542点，总成交金额74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1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82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00元，跌4元；腾讯控股330.4，跌7.6；美团点评103.3，跌3.2；中国平安88.6，跌1.75；石药集团17.78，跌1.96；建设银行6.25，跌1.5。盈富基金26.55，跌5毫；小米集团8.91，升2仙；中国生物制药10.06，跌5.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8，日元109.53，瑞士法郎0.999，澳元0.678，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031。英镑兑美元1.291，欧元兑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3点，跌115点。港金现价报13630元，升10元。

个难度喺边咧？咁样 即系都有谂过，即系你走位咯，走，但系真系长度走唔得好多位喎。咁咪好啦，当你走完位，中咗一大段，不落台握手嘅啫。咁如果那個場合係咩咧？真係好似阿叻咁講啊！如果有圍金像獎嗰啲，咁樣落去同啲導演 拍卡片， 有角色揾我，有角色揾我。 但係冇夾過，呃到一半要唱跟住就推開佢。 但係頭先邊一個咪後俾我建議你哋話去學現代舞啊？哦 現代舞啊嘛， 其實都 OK 嘅， 個旋律真係好啱，我想講， 有種 elegant 喺度啊嘛， 但我自己想像過個畫面應該都幾爆， 都忍唔住喺度大笑， 好現代啊！ 我衷心希望呢一首歌能夠入圍我哋來年嘅呢個香港電影金像獎嘅， 哇！多謝。 我好希望現場睇一次， 你懷住有趣嘅心情喎。 係 啊， 期待期待， 好期待。喂，嗱，頭先呢首係新歌咧，就係即係有，即係去到最後都有暗砍啦，即係有少少嗰種勵志嘅感覺嘅。雖然你要自己去到消化完一輪，你都揾翻個力量啦咁樣。咁但係今日都揾咗佢哋兩位上嚟咧，就係揀一啲就係對於佢哋嚟講咧，都可以俾到力量佢哋嘅歌嘅。係啦，邊個講先啊？ 咁我咧咪就揀咗一隻歌咧，叫做《風雨花》，其實係我今年第一次即係自己跳出嚟去製作嘅一隻歌嚟嘅。係啦，咁呢隻歌咧其實我就冇拍到台嘅。 點解咧？ 即係點解咧？因為呢隻歌咧到最終就俾咗一個電視台做劇嘅歌。 冇所謂㗎。係 啊，哎呀！ 我哋個榜有幾首都係劇歌。真系啊嘛，咁劇歌拍得台噶嘛， 咁我下次會拍啦， 唔好錯過呢啲機會。 岑寧言上你都盡力呼吸都係劇歌嚟 嘅，你又啱喎，你又啱喎， 都有上榜噶。 哎呀， 係啊， 我諗我而家排翻咯， 蝕咗啦， 蝕咗。 唔緊要，等佢下年有新歌嘛。 冇錯，下年會努力啲，再做多啲歌出嚟。 但係而家真係咪叫做係獨立地去做自己音樂啦？開始呢度咯。 而家係嘅，而家係音樂嗰邊咧就係自己出嚟做啦。咁樣咁所以即係相對地嗰、那個時間性上面又可以控制得好啲，係啦，即係亦都係即係而家都係嗰、那個嗰、那個費用嘅問題咯，係啊，即係如果可以儲多啲蛋，再儲多啲費用，就可以做多啲歌咁解咯， 係係啦。有冇問阿小肥請教一下咁樣？ 係咯。 咩啊？ 費用咯， 喺費用方面請， 即 係 如果自己 plan 自己音樂 project 啊，等等咁樣咯。 哦，冇啊，我靠老細。 喂啊， 咁可唔可以介紹個老細？ 介紹老細， 介紹老細， 介紹老細俾佢。 咁啊，《風雨花》呢首歌係幾時寫噶？《 風雨花》呢隻歌其實係今年嘅年中寫嘅， 係啦。咩 trigger 到你咧？ 我覺得呢隻歌其實好代表到三個層面嘅，係啦。咁第一個層面 同埋花。 OK 喎，呢個 威 啊！ 我點知啫？ 咁 我哋連跳現代舞都講埋咯。 講個三個層面咧，就係其實係即係我自己嘅層面啦，同埋一個嘅叫社會性呢個層面啦，同埋係套劇嘅層面。 OK， 係啦，即係可以 apply 到咧，周圍係啦，數嚟數去都會 apply 到嘅。咁首先我嘅層面上面咧，我就覺得即係呢隻歌咧就係講緊一種好有口難言嘅一種嘅壓力同埋感覺。咁呢個感覺咧，其實我由細個到而家開始咧，都係好大感受，不嬲都好想即係寫一隻歌係關於呢種感受嘅。係啦，即係因為其實嗱，由細個開始咧，其實做好多嘢咧都係唔知點解咧唔可以講真話嘅，同埋即係唔可以講出嚟。即係譬如可以講翻，譬如我大學嗰陣時夾 band 啦，係啊，即係嗰陣時就即係讀緊書，咁父母就會好想利用 200% 嘅力量同埋精神落讀書度。咁但係我又唔係做啲即係傷天害理嘅嘢啊，即係有害身心嘅嘢咁樣。但係有好多時就係做嘢都係講唔出口嘅，即係唔可以講真話俾人聽啦，亦都係係咯，即係。要陰啲陰啲咁樣去係啦，即係偷偷地去做嘅咁。 即係明明係出去夾 band， 但係同屋企人講就啊約咗 friend 去温書。 係啊，我去呢個24嘅 library 嗰度温書啊，24小時嘅個 library 嗰度咧。係啦，其實係夾 band 夾到凌晨七點。 我而家咁急 K 咁樣，我又唔敢話俾你聽，好似急 K 係罪咁樣。唔 係 咁，啲有口難言咁樣。 你可以出去去嘅而家。我係同阿 Jerry 傾住先啦，你五分鐘就翻嚟，應該屙完啦。 比喻嚟噶，你呢啲系啦系啦，就系、是、好似阿小肥话斋呢啲有口难言嘅感觉啦。 所以佢放出嚟，有一阵味。 系啦， 敢， 直播收環境好差， 貴啊！ 咁呢個就個人層面啦，但係而家會唔會好啲啊？即係而家會唔會識得就係點樣可以係講一啲即係自己相信嘅説話咁樣？ 絕對會嘅，係啊！即係而家尤其是可以，譬如呢隻歌《風雨花》咧，就第一次揾咗一個新嘅合作團隊。 係。 咁嗰個填詞人咧，其實係周耀輝老師嘅學生嚟嘅，佢第一次填詞。我估唔到一個大學畢業嘅學生可以填到呢啲嘢，即係對於我嚟講係非常之即係above 滿意啊，同埋好 surprising， 即係講得出嗰個情感，即係嗰個好按耐，即係俾人哋壓住好 repress 嗰個情感，佢係講到出嚟。咁同埋即係喺社會層面上，我覺得即係好適合而家呢個時候聽咯，係啦。咁另外就係隻歌咧就係 for 嗰套劇啦，嗰套劇就係講職場性騷擾嘅 ，Me Too 呢樣嘢，係啦，係啊，係啊。咁所以就係話，咦，嗰種又好難言，你究竟 pot 唔 pot 你個同事，即係性騷擾你個同事或者老細好咧？即係會唔會哇講完之後又令到人哋冇得份工，好唔好意思？我應唔應該講咧？但我自己又好委屈喎，咁樣。 應該講啦，如果你俾人性騷擾。 係啊，係啊，我最近有個朋友咧，就係都係有受過性騷擾啦，咁樣，所以佢就最後佢真係有講到嘅。 係。 咁然之後最後個老細就要辭職咯。系啊， 你朋友定你？ 唔系，系 我的朋友就是我嗰啲。 系啊，即系我朋友咧，即系我啊嘛。唔系啊，即系我朋友嚟噶。 佢做得啱，我觉得呢个决定。 系啊，系提出咗得啱嘅，即系应该要系即系自己受到啲咩冤屈，系应该要发声咯。咁所以希望即系呢只风雨花都可以俾到大家呢个勇气去做自己应该要讲嘅嘢。 好， 系啦。 喺隔篱一个好称职嘅生意咩？哇，咦系啊？ 嗱，首歌四分钟，你有时间去厕所嚟。 小说说话当唱歌，歌声响过也没有帮助，偏天世界照旧有艳阳，真不错。一封短信，信函似幻觉，曲一奏奏鸣曲响过，难避免是明日以后有别过，能告白要说些什么，坦说些什么，仍会被你粉饰太平，又再拖垮我，谣言中继续感觉，觉唔会变浅，天真想法是天真的错，存在世上纯属意外，但我终要走过。No no， 能告白要说些什么，坦说些什么。 做咩啫你？小肥，唔好尝试舐个麦得唔得？ 开咗啦， 标准打穿个打铁， 舐醒支麦响啊！ 喂，好听喎、 啊！多谢你啊！ 系啊，同埋因为 声唔同， 同埋把声真系唔同咗、啊。嗯 真噶，呢、 這个是 系咪因为今次可能系用咗一个比较即系、就是、要 emotional 再 intense 啲系啦，即系、就是、有力啲嘅方法去唱，即系要申诉啊嘛。 系咯，即系有种 申诉专。 我几怀疑你真系俾人性骚扰过。 你哋冇嚟讲笑。 系咯，讲笑 系 啦。系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有种再直接啲咯，即系嗰种嘅感觉先系。我期待你嚟紧啊，系咪下年应该开始陆陆续续有新歌咁样？ 绝对系，而家写紧，同埋有一落。已經寫好了、嗯、希望可以，但係你用唔用啊 ？OK， 好啊，即刻去介紹下 咁啊，小肥咧，你又如何呢我想問一下。 喂，如果講咧，叫我揀勵志歌咧，咁一諗起自己，真係好易揀啊！因為我人生中出道咁耐以嚟都冇乜勵志歌，所以僅僅有 多啲 係啦，所以僅僅有我就覺得好珍貴，同埋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即係就係無語咯、啊。咁、就係嚟自阿維。你作曲啦，然后就是澳门的田词龙西杰填的。咁其实里面阿龙西杰咧呢、这个澳门的朋友咧都同我长大一啲嘅，即系佢都几知我想要表达啲咩，几知我想要讲啲咩。即系无语只歌其实就是在人哋眼中属于怪异类，即系咧标题，即系一啲。或者人哋大家都唔中意，係唯獨你中意嘅一啲嘢， yeah. 即係睇你點樣睇，唔理人哋係啦，即係咯，但係 唔 理 係啦，但係就係可能人哋會覺得即係會你唔係你非我族類咁樣嗰啲啦，咁、就要你自己要去喺呢一片嘅。咁嘅風雨中，你自己要無語成長咁樣一隻歌、 你聽得翻 Jerry 首歌喎、好好 friend 佢哋。 其實我開頭真係以為佢兩個夾埋，因為一首叫風雨花，一首叫無語，我兩個做咩、同天氣？ 你個風雨花咪冒住雨咯？ 系 啊， 冒住雨就可以盛放咯， 冒住雨就变成一个风雨花咯。 咁而家有啲黑 sell 啦， 有啲核突，有啲捞。 头先一句带过去，同埋人哋讲咪算咯。 我真系想问咧，唱所谓励志歌啦，呢种 category 嘅歌，会唔会系难啲噶？即系好容易会跌咗去一种系 嗱。如果是真的好像我們之前提及的那種直接勵志家有打氣那些、我們自己都很無管動的、可能我們也未必這樣做、但可能好像我自己一隻無語那都不是說直接叫人、那些都是講出心底一些東西、即是可能鼓勵自己先 的一些東西那就我覺得 OK 不無管動、 OK Jerry 即又不用說即勵志歌一定要是哇要笑著唱啊那一隻這樣呢說耶、很陽光那一隻這樣但是系咯，即系不论是无语或者风雨花，即系都系有可能可以用另外一种情绪去演绎咯。 O K， 嗱，咁啊 ，Jerry 头先又讲咗，即系佢下年会有新歌。咁啊，小肥你又如何呢 梗有啦，其实一早准备起晒噶啦。Yeah， 我未录，我未录啫嘛。 哦，咁佢忙紧咩啊？你而家 拍嘢啦，咁同埋都有啲唔同嘅 event 唱咁样嘅。咁最紧要系因为同我做音乐嗰啲人，佢哋未得闲嚟，有啲都唔关我事噶，我。ready 噶啦， 我四靓仔，赖身 嗱，咁我期待阿 Jerry 同埋小肥下年嘅一啲嘅新嘅作品啦。OK， 系啦，咁我哋临尾嘅时候就听住佢哋阿小肥呢首《无语》先啦。但系佢哋两个合唱歌咧系新歌，叫做《那句长攀不上》。OK， 今日多谢两位 ，Thank you。 若我天生喜欢灰色的花，可以种植吗？难道这爱好怪诞，还是彩色也很寡？但有多少空间，多少理想可以用得下？人类喜欢批判吗？顽石终于都变沙。反复气象有不差，有着未明，快要下雨沾湿眼睛。我倔强到没有听从谁撤退，有暴雨 雾雨照样行出去，自己方向信是对，未管天气会不去，庆幸我会尚有这平凡身躯，那惧怕要冒雨每步在颠簸也不胜，为一生找证据，默薄声总带领一路悠然的走，过云雨总过去。若我不知天高，不管天黑，攀上了巨塔，无用赞叹这奋勇，其实只因爱攀山。为何定论而泪，讲起理想仿似太虚幻，重拾天真的期盼，还愿简单相信吗？即使踏下了天空，继续路程，雨势没有遮挡前景，我倔强到没有听从谁撤退，有暴雨也无雨照样行出去，自己方向信是对，未管天气会不去，会尚有这平凡身躯，那惧怕要冒雨每步在颠簸也不死，为一生找证据，默薄声总带领一路悠然的走，过云雨总过去， 台海和平、反对台独和反对一国两制，以及台湾安全，人民有钱。韩国瑜认为台湾人民现在非常焦虑，更加担心台湾已经被世界遗忘，台湾亦都遗忘了世界，强调会坚持台湾的自由民主。他又提出六个原则，包括用人为才、绝不滥权、倾听民意、提升效率、绝不偏私和绝不贪污。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 60% 或者以下。在正午12点，台风北面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一转凉，下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62%，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39点，跌554点，总成交金额823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1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82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98.9，跌5.1。 腾讯控股332蚊，跌6蚊；中国平安88.95跌1.4；美团点评103.3跌3.2；建设银行6.23跌1.7；石药集团17.82跌1.92；盈富基金26.5跌5.5；小米集团8.97升8仙；工商银行5.58跌1.6；中国移动59蚊跌1.3。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8，英镑10.107，瑞士法郎7.839，澳元5.307，加元5.895，新西兰元5.034，欧元8.6187。每百日元对港元7.1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63。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3点，跌115点。港金现价报13,61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72.28美元，卖出14,576.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万善落湾仔，车龙排到近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今日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挤塞的，车龙分别排到创智中学和联合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仍然是挤塞，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车龙排到近常怡道桥底，后少少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启祥道的支路亦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现在近住海滨道公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 Megabox。 之后提翻大家港铁的服务安排啦，咁除咗機場快線之外咧，港鐵嘅其餘各條路線，輕鐵同埋港鐵巴士服務會喺晚上嘅11:30結束。咁而由晚上嘅11:30起至到尾班車，機場快線咧只會提供香港站至到機場站嘅來回服務，到時係唔停九龍站、青衣站同埋博覽館站。九龍站嘅市區預辦登機服務會喺晚上嘅10:30起暫停，香港站市區預辦登機服務就維持正常，截止時間係飛機起飛前嘅90分鐘。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要戒烟就要为自己定立目标，食少啲，健康啲。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那位，呜把收音机扭开，骚动音乐正在播，骚动音乐。 又嚟到听歌学英文嘅环节啦！继今年年头郑融嘅《13楼的大笨象》，大家学识咗一句英国嘅谚语之后， 哇！你好记性、啊。 今日有一首新嘅派台歌，嚟自林奕康啊， 系啊， 系啦，叫做《黑放假》。 系 ，featuring 嘅对象系。 我估係咁讀，因為佢係俄羅斯人嚟，因為大提琴手啊 ，Artem Konstantinov 啊 ，Konstantinov 啊，係啦， 係俄羅斯人名嚟， 俄羅斯嘅人名嚟嘅。我哋有時間應該問翻阿 Phil 究竟呢位嘅朋友佢個正確嘅讀音係點讀？係、啦，但係講緊咧就我同阿黑風格係咪林奕匡咧？因為 喂呀！ 我收你以前有同事笑我读错人哋个名，头 先赞完你。 喂，但系咧就系、是、佢原来系一句食翻一句英国嘅谚语，因为佢话佢诶，即系前排咪去美国读书嘅，咁佢话佢系有啲同学讲起一句嘅谚语叫做 Stranger in the Dark。即係話你同你另一半咧，即係熄個燈之後，你發覺，咦？熄個燈之後，我發覺原來我好唔了解你個人諗緊乜嘢，咁唔知可能開翻燈你會了解啦。 我真係唔明喎、 啊。係啦，咁我就諗起呢樣嘢，同埋因為佢試過有一晚喺嗰度停電啊，咁啊真係有一種孤寂嘅感覺。係啦，咁於是咧就有呢一首歌嘅一個概念就出咗嚟啦。係、啦，叫做《黑方格》啊。咁我哋先聽下林奕匡呢首新嘅派台作品先。有 feel 自己作曲啊，林宝填词嘅，咁啊编曲有 Eric Chan， 今日有雷柏希，监就有 Edward Chan。转头我哋有金曲嘅进步奖嘅巡礼啊！ 入夜骤然步过荒野，沿途蔚蓝密布，人凌空自狂风，听到泣诉。这日何时教我动容，发现切割都不通，那两极情绪离奇到竟变重。 Why do I feel like we are strangers in the dark， 如今俯瞰下谁是我一个黑方格。 Maybe we've been always strangers in the dark，才明白不可以说句无意。复合尚存万个分野，原来明晨未到，谁人亲谁人疏，看他色素。昨日和睦那个阵容，见面半秒即失控，世界用常理平衡了那种痛。 Why do I feel like we are strangers in the dark， 如今俯瞰下谁是我一个才明白不可以共个层次。灵魂若可固然，为何欲身上寄望那副太空的唇言？几多答问已叫你失聪，人和外星有没有对话？还未够差，那一个会理我些啥？ Maybe we've been always strangers in the dark， 如今俯瞰下谁是我早已给分差。 Maybe we've been never strangers to our hearts， 人离合几多次才明白分不了有意无意。太想蜕变，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 入围歌手巡礼 ，BOP 天堂鸟 ，Kala 周国贤、 石永丽、Suki S、 许靖允、 林欣彤、 王燕、 陈建安、 谷子乔。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入围歌手巡礼。 好啦，又嚟到我哋呢个系我哋今年十大中文金曲啦，呢、這个最佳进步奖啊， 入围嘅歌手今日有王燕 ，Hello， 系咩？ 好耐啦， 佢上一次喺有鬼嗰个 studio 同你录音嘅时候，都系两三个月前啫，你仲想嚟唱歌？ 我记得，我记得。 去開 show 之前， 係因為之後就好忙啊嘛，又開 show 啊， 係喎，啱啱又完咗一個舞台劇喎， 係啊， 好玩 啊 ，OK。我自己就真係第一次玩舞台劇嘅，咁我自己嘅性格咧，其實就係喜歡用文字或者係用歌去表達情緒， 我記得， 咁但係就唔識得點樣去用表情啊、言語啊、動作、行為咁樣，咁所以呢個舞台劇係令到我去感受多咗好多嘢，同埋識咗一班好好嘅朋友 咯。哦，有啲咩感受啊？我想問下，其實嗰個感覺， 因為喺發生好多事嘅時候，我唔識得點樣去 feel 嗰樣嘢，即係例如可能有個劇情就係、是、啊，你爹哋媽咪嫌你追夢啊，唔實際啊，咁、其實你可能好唔開心，但係你有啲乜嘢方法可以表達個唔開心？咁原來就係可能你縮一縮個背啊，或者你抌筆啊，或者你可能好頹咁樣行，你行嘅姿勢唔同，都會表達到唔同嘅感受。呢啲就係我今次喺個舞台劇裏面學到嘅嘢咯。 哦，咁所以嚟緊可能將呢啲放喺你唱歌又好啦，拍 MV 又好啦。其实是挺有用的一坛嘢嚟喎， 系，同埋其实更加懂得去感受嗰个感觉喎。我呢样嘢系学多咗嘅、 你有冇成日玩喜怒哀乐噶？ 哇， 有啊，要嗌交咯，我从来都未试过嗌交。咁今次因为我套剧里面同超峰系一 pair 嘅，跟住要同超峰嗌交，咁跟住 佢都唔知系识闹交 嘅，系啊，所以。 你唔啱，系我唔啱， 唔系我话边个唔啱嘅，我一齐检讨下。 我知啊，但系好开心嘅就系大家睇完之后都觉得嗰一幕系最好睇嘅， 即 系 闹 场嗌交戏， 因为罕见啊嘛。 哇，佢闹人啊， 真系好好睇啊！ 即刻影低佢先。 好啦，喂，我哋倾系讲少少就系王啱啱做完呢个舞台剧啦。咁好啦，咁但系咧，你就入围咗我哋呢个系最佳进步奖嘅其中一个嘅朋友嚟嘅。 多谢大家。 系啦，我哋而家俾佢感受下呢个感觉先。 系 有咩感觉啊？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入到嚟，我先知道原来系最佳进步奖咁样，咁好感动啊！因为上年啱啱出道，咁跟住就马不停蹄，不断去写歌咁样。咁今年都真系经历咗好多嘢嘅。今年系出咗碟啦，跟住有自己嘅第一场 show， 即真系音乐会啦。咁跟住我头先讲嘅舞台剧啦，跟住仲有又去台湾嗰边有宣传啊，做歌啊，咁样即第一次去台湾做歌咁，所以今年系都几丰富嘅一年，我自己觉得。 有冇可能譬如屋企？嗰啲咧，即系对演艺工作佢未必了解噶嘛，即系会可能有啲担心啊，诸如此类。咁你今年呢张成绩表，你咪可以同佢讲，喂，唔系，其实我真系好多唔同嘅作品啊。 系啊，所以其实我自己嗰个音乐会，仲有啱啱嘅舞台剧，其实爹哋妈咪都有嚟睇，咁所以系好感动啊。我记得我嗰时音乐会一上到台唱第一首歌，我已经见到我爹哋妈咪坐喺嗰度，嗰下系哦。有一下抽咗一下，即系 如果你去到最尾嗰首歌先见到佢哋坐喺度咧， 好灰啊！我成场都喺度做紧啲乜嘢，死望住个台波咁。 但系之前好少喺爹哋妈咪面前表演噶嘛，应该 其实少嘅，因为我哋屋企系好唔会赞啦，但系唔好就会弹咁样样咯，系啊，即系好严厉啊咁样样。咁而家系爹哋会俾啲 comment 咯，即系其实你如果爹哋肯俾 comment， 就系佢有留意你啲嘢。跟住佢會抡你啲嘢，之後再攞佢覺得有邊啲位可以進步嘅嘢，佢再同你講。咁所以呢樣嘢係都幾感動咯。 咁但係佢本身 係咩啊？ 係咯， 即係佢話你可唔可以個題材闊啲啊？咁樣跟住我話其實我而家嘅題材已經好闊嘅咯。但系佢俾唔到實質嘅意見嘅，佢都叫有建議嘅，即系你可以試多啲嘢咁樣，跟住我就都覺得開心嘅，即系佢我試咗咁多嘢，佢都睇到。 OK， 所以嚟緊佢可能是數白欖啊嗰啲，你知道點解原因係邊度嚟啦？ 唱大戲，爸爸仲中意啱啱聽， 或者武俠片嗰啲主題曲啊，金庸嗰啲 feel 啊咁樣， 試下朗奔咁樣。 咁你就知道嗰個淵源係點啦，因為爸爸想去試 啊。爸爸 想 試 我記得我對唱嗰首歌《刮骨》啦，咁我有個cover 相嘅，咁四格咁樣。咁我之後就每一張相都出咗一張，咁跟住有一張係真係喊嘅，跟住我爹哋好搞笑，佢 cap 咗嗰張相，跟住佢喺我哋屋企嗰個 group 度話：王賢，你呢個樣好醜樣啊，點解喊得咁醜樣咁樣？跟住我，但係我喊就係咁樣樣。跟住我就好啦，我喊得好睇啲啦，下次咁樣咯。即係我爹哋會俾。啲 comment 咯， 你爹哋好 mean 啊！ 哎呀，我 OK 咁样 嘅，仲要唔系私底下，家庭嗰度，你叫其他家庭成员点算？因为冲出嚟做和事佬啊？哎，唔系， 都 几 好啊！ 你一爸爸咁 啊！哇，呢个咁艰难嘅环境底下，你要培养到嗰种自信系。 容易定系难嘅咧？我想问啊。 所以而家慢慢去再揾翻多少少自信。咁但我觉得好事嚟嘅，即系等你唔会嚣咯。我爹哋妈咪就系会当你好想嚣嘅时候，佢就即刻揿落嚟。咁你就会去重新审视啊，其实自己有边啲位可以做得再好啲。 要睡去边界就刮风，要看穿黑暗就刮雾，要扑进都市或废墟，可否刮去挣扎？要索去伤痛就结痂，到处有狠心的掌掴，或听到熟悉的恐吓。 如果回顾翻喺19年入边啦，即系如果问阿黄燕嘅话，你自己我谂好多都好深刻嘅一啲嘅片段，即刻你 recall 到，哇！這个嘅 memory 系我今年好 proud of 自己， 好重要嘅。 我觉得系音乐会咯，真系，因为喺个音乐会里面，我试咗好多自己嘅第一次，我第一次去电 bass 啦，唔系 bass 系电吉他，原来电吉他好重啊！我依然以为电吉他一个好平咁样咧，咁吉他应该重过去，但原来唔系嘅，电吉他里面全部都系一啲电子嘢，好重手。咁跟住试嗰个 rock 嘅 look 去弹一啲，同埋唱一啲好 rock 嘅歌咁样，呢个好特别。咁同埋弹琴去自弹自唱，咁我好有印象就系因为呢个音乐会我由彩排开始已经好紧张，我去到最后我都依然好紧张，我最后系脚抽筋咯，我抽筋抽到去膝头哥系啊，咁所以系成个过程都好紧张。 膝头哥抽筋系个咩嘅画面啊？ 系因为我只脚真系抽得好劲，跟住由个小腿再抽到去个膝头哥， 但系嗰 只着高踭鞋。 哦，你嗰时系演出 演出紧啊，系啊，去到最后嗰几首歌，其实大家如果有留意，我系拎住个麦 stand 唱，因为我冇办法支撑到。 你豁出去坐低拉筋啊嘛！ 一见到佢只脚喺度震，你以为打紧拍子，其实唔系，佢抽紧筋咁。 系啊。好唔光彩啊！成件事 边首歌啊？咁问啊！你嗰时你唱紧边？抽紧筋嘅时候唱咩歌？ 寂静的回声已经抽得好劲啦！寂静的回声系最后一首歌，所以 OK。我一唱完啦，我一落去落紧楼梯嘅时候，我已经即刻坐低，除低咗对鞋，跟住赤脚踩住个地下，跟住就狠狠地呼一口气咁样，啊，好舒服啊！我接触到平地嘅话， 女歌手最大嘅挑战，高踭鞋 呢个真系几难，同埋我感受到原来彩排唔可以唱足晒啊！我嗰阵时彩排就系由头到尾每一首歌都用尽晒全力唱足晒，跟住我喺化妆紧嘅时候，我就疯狂食呢个琵琶膏咯， 因 为把声冇咗。 哦， 呢个都几特别嘅。 咁呢真系要实战经验嘅，你经历过之后，你又知道，我下次可以点样去做 prepare 好啲，即系例如平时要着多啲高踭鞋啊。 你说也脆弱了。 因为我通常就是展望紧，就系想进步都系咁。下年我可以朝住咩方向去呢？而家有冇一啲嘅计划啊？ 其实有啊，我想写唔同嘅歌咯。即系今年其实自己都经历咗好多，感受到好多嘢。我想用呢啲咁嘅感受去再写多啲唔同嘅歌。咁所以呢排都写到啲歌，咁有俾一啲朋友听，佢都话啊。是有啲唔同，是又有唔同咯。咁所以喺寫歌方面，我想再有多啲多元化嘅嘢咁樣。 OK， 係題材啊，曲風啊， 題材曲風都會，係即係盡量想試多啲。 Yeah， OK， 同埋你既然都掂過電吉他嘅話，可能又係一個新嘅方向，因為先前都係 acoustic 啲嘅演出嘅方法啊嘛。 冇錯冇錯， wow， 可以試下。 OK， 可以襯啲好勁嗰啲 eye shadow 啊。 同埋大家 聽完下回諗翻， 大家聽完刮骨之後都 feel 到，原來我都有個黑暗面， 啊、 有個暗黑位出咗嚟、 啊，完全感受到佢嗰種，因為你叫佢平時笑笑口咁嘅樣咧，你會覺得。哦，佢應該係一個都幾正能量或者陽光嘅少女啦，咁樣。誒，唱嗰首歌啊，唔係喎， 你應該是復仇少女那些人。 是那時候其實、有小故事，就是錄這首歌的時候呢，我是 period 緊啦，咁我勁痛啦，跟住去到中間嘅時候咧，我 就 頭 點嘢， 我直頭同監製講，我哋可唔可以俾少少時間我痛一陣啊？咁跟住佢係要停機，我坐喺嗰度痛完之後，跟住痛完幾分鐘之後，我繼續再唱，所以呢個係用生命唱嘅，有一個生命咆哮嘅感覺嘅刮骨咯。你個樣子啊！ 我而家對刮骨有個重新嘅體驗， 就係 M 痛。 同埋呢個 MV 嚟緊，即係都會出嘅。呢、這個 MV 我拍完之後，我病咗幾日嘅。 點解？因為有鬼啊？ 唔係啊！喂啊！邊個關事啊？ 佢所有嘢都可以去到。 因為頭先 我唔會再翻去講 studio， 已經講嗰下去咗佢 M 痛啦。佢諗會有再詭異啲嘅原因。 上身啊！ 因為要浸水啊。 哦。 係啊，浸咗好耐水，咁跟住一嚟有攝親咁樣。 哦 ，OK， 所以你聽到佢而家係用佢生命。 去演繹， 去到演繹佢嘅作品，同埋拍佢嘅 music video，、 啊、 等等咁樣， 抵你進步啊！ 好好啊，咁樣都兜到啊！你去到咁遠，好犀利， 痛苦抵你進步啊！ 喂，咁啊，期待咁啊，睇下呢个我哋金曲嗰个结果公布嘅日期嘅时候，咁希望黄燕都得到一个好嘅成绩。 多谢， 今日多谢晒黄燕，同埋期待你下年一啲吓、啊、再 新嘅作品， 行啲嘅诸如此类嘅作品。 好， 多谢晒你 ，Thank you。 戳破的泡沫，燃烧在夜空的烟火。你偷走了玫瑰衬托，留下孤单的纸托。无休的穿梭，无知的蹉跎，被夺去方向的穿脱。你偷走了沙漏里的沉默，想把每一颗琢磨的闪烁，想挣脱却更软弱，时间显得退缩，被锁在角落。想象的永远渺小而赤裸，迷失在沙漏的漩涡，时间锁靠近你的魂魄。我收走了舞动的泡沫，让风空的烟火，我收走了玫瑰衬托，守护灼压的枝托，无声的诉说，无力的争夺，紧握摇晃中的穿躲，我收走了。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

只敢抱起几多个几多个古板自欺，生不生气都不想你，极乐直到没落，没落亦可分及数，浪漫直到绝望，绝望亦可高质素，只知道我不对路。如若太裸露，随便你扭扭，挑不挑剔我都不理，不需因你扮对不起。 下昼嘅四点四十三分，跟住一连两首嘅作品咧，都系同说话嘅艺术有啲关系嘅。先揾嚟嘅有 Dusty Bottle 啦，有佢哋呢首嘅新歌。作品嘅名称叫做 What Did You Say， 即系叫你唔好理嗰啲无聊人讲嘅无聊嘢。至于跟住呢一首咧，就系今日新收到嘅派台作品，方浩文。 错在已被禁，欠公允倒退的押韵。真相早已失了踪，任你左边播剧情是空洞，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谣言或中惊已看通。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还把足够姿态，你讲得够你。是过程缺乏证明，靠左耳穿过右耳尖叫破声。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良心一早已失去，抹不到意味。要是暗淡世情，有日方晴。你知我知佢知也知，一脸茫然。神话能有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失了踪，任你作编播剧情是空洞，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语言或中惊已看通。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还把足够姿态，你讲得够你，最重要是过程缺乏证明，靠左耳穿过右耳尖叫破碎。 温妮有作曲，填词都有方浩文，编曲有何山，监制有许创基，加埋有何山。 人话我话，人话 人人人无贼，人人同情。 这本嘅名称叫做《人话》。 明贼，人人人人。 过去呢半年，你听过几多个人讲真正嘅人话咧？刚刚听我嚟自方浩文呢首嘅新歌，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人话》。一个人要面对你嘅是非已经好难噶啦。至于佢哋咧 ，total 有十二个人要面对十二倍嘅是非啊。温尼有 Mirror 新 single Reflection。 怕你碰怕痛楚，急怕有哪个会中伤我，怕是错碰句嫌弃我么？到大日后只觉得很傻。轻一点，松一点 ，easy easy。精一点，准一点 ，easy easy。Hey baby, get ready, come and listen to my reflection。 到下午的4:51，有些人会听到怨妇，有些人会听到文青，但其实我听他歌呢，我只是听到那个口音是很有趣的发音。 为你我付出了所有 你爱谁我也无所谓，反正人生不过短暂几十年， 把最新专辑《四十四天》当中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唔爱无爱》，意思就是说我爱的人不爱我。那这个时候可以怎么算好啊？在把我的首歌当中就用了一个不紧要的态度，因为他说人生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有些东西看开了之后你就不觉得自己是浪费的了。而这首歌呢，他都告诉你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不紧要的，因为只要可以爱你就不算是一种浪费。 多久了我都没变，爱你这回事整整六年。你最好做好准备，我没有打算停止一切。想说我没有志愿，也没有事情好消遣。去爱多珍贵，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我就是剩这么一点点倔撑得下我的优点，没关系，你也不用对我 在虚念无所谓。 跟你林宥嘉之前的作品，那曲名称叫做《浪费》。 你和他没有如愿，短短半年内开始分裂。我的爱依旧没变，连我自己都对我钦佩。有的许很多次愿，我有的许很多时间，不去爱才是浪费，多不对。